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5，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家门，走进郭沫若故居，走进前海西街这座古老的院落，分享郭沫若先生的人生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来自郭沫若纪念馆办公室的副主任文博馆员张宇先生，欢迎张宇，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声音挺好啊，刚才跟我说话不是这声啊。 是吧？ 是，一会儿继续保持啊。还有一位是郭沫若纪念馆文物与陈列工作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梁雪松先生，欢迎雪松。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欢迎文杰。 嗯，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郭沫若故居呢，位于前海西街，很多朋友进去过哈、啊。如果您参观过，肯定能答对这道题；没有进去过呢，也可以猜一下。那么，我们前海西街的这座院落里有一棵妈妈树，请问这棵树它究竟指的是下列哪个树呢 ？A. 梧桐树 ，B. 银杏树 ，C. 海棠树。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前两天呢也是来到了郭沫若故居，听到了工作人员的讲解，现在我们就跟随他的脚步去郭沫若故居看一看。 两进四合院，这个院子呢，最早的时候这块地应该是恭王府的，在民国的时候被达仁堂岳家买下来了，盖了两栋房子，一个呢您能看那边是一个二层的洋楼，一个呢是这个中式的四合院，这个是一个咱们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二道门，这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座垂花门，当时他们可能是把自己认为四合院很好的元素全都搁进去了啊，所以说你看中间那个是寿字纹，两边有两个圆的那是金钱，然后还有四只蝙蝠，就是福禄寿，两边上那两个垂花呢就是莲花，代表是洁净清洁。而且说句实话，他们家应该算是比较时尚，您应该能看到那些画都已经是西洋的那种画，透视感很强的，把这个东西都融入在院子里了。 它这实际上是一个如意门的门当，就两个门当啊。 对对 对, 对，大门口是四个。咱们说他们建这房子不是按照老百姓的建制来做的、啊、 进了垂花门之后是抄手游廊，我们看到院子里种满了牡丹花，另外还有四棵树，分别是两棵海棠和两棵松树，在院子的一角还有一丛腊梅树。一进院的正房是五间，其中两间是会客厅，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另外在会客厅的另一侧紧连着抄手游廊的房间有一面镜子，是供客人在参加会议之前整理衣冠用的。 他的会客厅钢琴前面那一个单人沙发，那是郭沫若最习惯坐的地方， 西南角， 西南角把客人让到主人的位置，就是那个正中的那两个沙发的位置。有时候总理会坐到那个长沙发的左手边，靠着他， 面朝北的。 对。最后这一间房子呢，就是郭老的卧室，书香黑黑的是24室，晚上老人家会看书啊什么的。简单的棕床。 沿着抄手游廊出来，就到了二进院。二进院相对比较小一些，正房主要是陈列展厅和妈妈屋。 二进院呢，原来是等于说是家人居住的地方，中间的那个是孩子和家人的活动间。现在呢，除了那个叫做妈妈屋的地方保存着原状，两边呢都已经改成了陈列展厅。然后这一边呢，是等于说1949到1978年，就是建国之后。 最后是对郭沫若先生的作品的汇总。 这个等于说最后是一个结束，我们把郭老一些著作呀，然后这些年研究的著作在这摆一摆，然后一些纪录片在这放。简单来说，他是写了几千万字吧，统计起来。然后有些人除了一下，大概就是说从出生到去世，每天大概得有个几千字的写作量，才能够有这所有的东西。 这个注意的书目包括这些类别哈、啊：诗歌、戏剧、散文、文论、小说、自传、历史、考古、艺术。更多关于故居有趣的故事，我们回到直播间去节目里听一听。 刚才选题策划人文杰带我们大概了解了郭沫若故居的一个概况，但是看不到实物啊，也没有走进那个古老的院落，我们可能少了一些感性认识。下面我们请二位给大家讲一讲，郭沫若先生是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在这座院落里度过的，在这过了多少年。 好的，郭老呢，应该是1963年的十月，他是从西四大院胡同那边啊搬过来的，一直到1978年6月12号逝世，也就是说，郭沫若先生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他最后人生的15年啊。在这15年里呢，他在这儿，这个是他的家，也是他的工作的地方啊，因为他也担任着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在这边呢，他还能够在这边是接待一些外宾，外国的朋友可以到直接到家里来。 一些接待的活动，其实在家里头哈。 对， 其实这个故居本身它也是非常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地方哈。 那其实走进郭沫若故居啊，感觉这个院子和我们走进其他的故居还不大一样，是吧？文杰说说自己的感受。 对，他这个啊，当时我采访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咱们刚刚这个采访其实时间特别短，因为剪了很多啊。他实际上这个院子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院子，因为据张主任介绍，它是有7000平的这么一个规模哈， 对对， 特别大。然后他这个院子呢又很紧凑，是两个二进院，就是一个二进院的一个院子。然后头一进呢就是主要是会客室啊、工作室，然后第二进院子呢就是生活的地方。总体上来觉得这里还是一个非常适合人居住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它特别古香古色嘛， 就是环境特别好。 环境特别好，对，它原来为什么说它有很有历史的底蕴呢，也给外宾塑造了一种形象在里面。因为它原来清朝的时候，我们知道有那个大贪官和珅，他的花园是在这里。然后后来呢，他又是恭亲王奕欣这个奕府的这个草料场和马厩，也就成为地属于说是恭亲王家的地。然后后来呢就是被了这个达仁堂岳家给收购了，也是刚您介绍的哈。对对，他就是那个包括他的建造啊，就是既有清朝的一些风格，也有民国的一些风格，当然后来也带有郭沫若先生自己的一些特点。总体来说这个院子还是非常别致的， 说明这个去了之后没白去啊，这个历史捋得很清楚啊。 对对对。 那其实二位在这工作也有很长时间了啊，工作环境非常的好。那么你们对这座院落的了解，对它的前世今生，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其实吧，我之前跟那个文杰也说过，他采访的时候就说看到院子里头，这个季节去，他正好赶上了银杏叶子落叶的时候，树上还有一点，然后底下，那个地上还有很多，一般到这个季节，我们说，院子里头整个有两个季节最漂亮，一个是文杰赶上的这个秋季，这个呢，我们说是，京城里头庭院赏银杏叶的最佳观赏点，因为其他地方都是您也知道，在学校、街道，或者寺庙。啊，真正在一个人的家里头，在庭院里头种了这么多银杏树，而且能和这个咱们的四合院相映成趣的这么一个景观，我想也只有郭沫若故居在京城中应该是独一份。 这么多银杏树啊，他种了多少银杏树啊？ 我们院子里应该是有10棵 啊， 对。然后在那条大道上呢，主要是有3棵，其中就包括了妈妈树，然后呢，因为这个银杏叶子，大家知道哈，到秋天它就变黄，然后呢，当它落下来一点，在树上还有一点，映衬着红门、绿柱、灰墙，非常漂亮。 这就是北京的秋天。 对对对啊！ 而且银杏那种感觉啊，就是那种成熟的秋天，就刷一下都是金黄色的小灯点亮了那种感觉。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院子最漂亮的季节之一。还有一个呢，应该是我们一会儿可以说，带着大家往院子里头走的时候再提到的海棠树。 海棠树，那就是春天很美了。 对， 没错。秋天看银杏。 对。 但是文杰也发现了啊，一般老北京的这个院落里种什么树其实是有讲究的。 对呀，咱们以前节目里都提过哈。 对，我们比如说单室小院啊，或者说富贵海棠，这个都可以，甚至种一束梨花也可以啊，但很少或种松柏，但是 没有种银杏。 对，银杏好像你刚才说好多银杏，我就感觉 好像真的就是去寺庙里有银杏啊。 对对对，所以说庭院里头的观赏银杏叶只有我们这儿， 是吧？ 对，但松树就更少见了，因为四合院里的规矩是禁忌啊，对吧？ 对，就是 不种松树的， 就是这说的就是这是阴宅的树啊。 这个和这个院子的主人郭沫若先生有着很大的关系。 嗯， 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也和主持人有同样的疑问。说句实话，我们也因为四合院嘛，像您刚才说的，都是种一些比较吉祥的树种。然后为什么说有白皮松、有松柏在这里头？我们也是存疑很久。后来说也是问了一下郭老的女儿郭淑英女士，她那个时候就说我的父亲就喜欢这些东西。 嗯， 这个理由其实特别简单， 我喜欢， 对， 喜欢任性， 因为他是院子的主人，我就喜欢这种树。那。 我 他就中了， 我不 care。 对对对，可能也是当时二十世纪的人嘛，就松柏长青，觉得我就是有这种气质在，所以我就不是那么在意这个传统了。 对对对 啊。郭沫若先生其实是四川人是吧？ 对， 嗯， 四川乐山沙湾。 嗯， 对， 所以他的院落里因为他喜欢所以有松树， 没错。 嗯，那如果再往里走，我们说到了这个院落里春天很美，秋天此时此刻，当然再往前一点可能就更美啊。你会看到一些我们今天说啊比这个院落老很多的两个物件啊，比如说有一口钟啊，有一个石狮子，其中一个是明朝的。这个我得问问雪松啊，这两个东西是哪儿来的，为什么摆在这儿了？ 来我们院子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了钟和石狮子是和平常的院子不一样的，因为石狮子没有放在这个院门的门口，钟呢也没有放在一般的钟楼或者钟亭里面，它在我们这边是垂花门底下放着两口钟， 放着两口钟啊， 放着两口钟， 也是很别致的，很古怪。 中国人可能很多中国人会觉得不是特别的好。 嗯， 另外呢，狮子放在草丛里面， 萌萌哒。 对，放在草丛里面。 哦， 你说的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郭老其实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狮子应该是在草里玩的。 哦， 就是像你说的一样，萌萌哒的那种东西。 嗯。 嗯，然后这两口钟就是郭老自己怎么说呢，他本身也做考古也做金石研究，所以他淘换来的两口钟也不是特别稀奇的玩意儿。 嗯， 一个呢是明朝的天顺元年的，后来还改铸过，另外一个是清朝乾隆年的，就一直放在这儿。 嗯 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觉得是习惯了，就是他在这儿 一点也不违和。 对，和这个垂花门就特别搭，不知道为什么。 对，这个垂花门也是特别有意思，它是中西合璧的一个垂花门啊。 嗯，垂花门应该是四合院的二道门啊，它为什么是中西合璧的？ 这个中西合璧哈，咱们说垂花门是四合院的一个经典的算是一个建筑形式啊。 嗯， 然后因为咱们那个垂花的形式也代表着吉祥的东西，然后也跟咱们说了，咱们那个门梁上刚才有寿字纹呀，有福啊，有钱呀，这个让大家从底下过都非常好。为什么说结合了西洋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画室尤其是就是它在那个梁上，咱们不说雕梁画柱嘛啊，在梁上画的那些画啊，它是用的是西洋画，并不是咱们那个中国传统的那些意义上的人物呀、山水呀、花鸟，它整个是用，而且还有西洋透视的手法都在里边。 它题材是什么呀？西洋画画的是什么呀？ 风景。 风景哈。 对， 比较特殊。 哦， 就跟古代人，咱们一般都是人物画，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典故画。 对对对对对， 不太一样啊。 对，它是有区别的。 宅子里面这种，典故类的这种画很少。然后就是这里有一处这种风景画，可能和他岳家当时那种受到的教育有关系，他们家的子弟还是能够受到这种现代教育的。 这个垂花门的图案其实就不是郭沫若先生设计的了。 不是， 不是的哈， 这是达仁堂家在的时候就有的。 嗯，就他们可能当时就接受了西方的这种东西啊。 对， 所以体现在自己家的垂花门上，我喜欢什么图案，我就往上画什么图案啊。 对，当时看到那个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觉得岳家就是第一，首先他们家肯定是有文化的人，其次呢， 是有实力的人，就是有这个财力来做这么一个东西。对 对, 对， 嗯，对，也是一个就不管怎么说呢，它寓意非常好，就是体现出来咱们老北京人对于自己家门的一个重视，也是还是能体现出来四合院的那个它传统的说重视家庭啊，重视家和家训啊，这 东西也有，新的文化也融入进去， 对 啊，所以说整个的它也算是中西融合的一座垂花门。 嗯，我们刚才有一道互动问题，那么在郭沫若故居里头有一棵妈妈树，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很重要的啊，对于郭沫若先生更是如此。那么这个妈妈树它指的是什么树？ A 梧桐树， B 银杏， C 海棠。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听众冰心 DBX 这可能是去过郭沫若纪念馆，他自己还有一个宣传册啊，就展示了上面的图片，比如说垂花门，比如说这个春天开的这个紫藤，还有是迎春还是银杏就看不太清，我感觉像迎春的感觉啊， 是吧， 或者是连翘之类的。大多数听众黄金答的都是银杏，我们一会儿让两位嘉宾揭晓一下答案。我们继续往里走啊，穿过这个垂花门就可以看到一个展示，那么这个展示其实是原状陈列的。这个地方在郭沫若先生人生最后的15年里，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或者说经常举行的是什么？ 咱们说正房一般都是主人在那边，对吧？然后呢，他其实现在改了一下，应该不是那种特别规整的按咱们四合院的几间几间的他其实最大的一个是穿过了一个更衣间，然后旁边呢就是一个会客室我们这边呢会客室的现在是保持着原状，然后办公室还有他的卧室都是保持着原状，等于说他生前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在这些参观者中呢，有一些老的同志都是以前国管局退下来的老同志，然后过来参观的时候也跟我们讲过，说一看这批家具就知道这是之前国家领导人用的那一批东西。也是我们的地板啊，也是原来用的那些地板，我们现在就是作为展厅开放的那些一二展还有后边的展厅地板，大家踩在上面的都是原来郭老家原来用的地板，没有换过。 想一想可以踩文物的感觉。 对，但是现在咱们不开放， 这两位工作人员也是拼了。 将来开放的时候可以踩踩。 开放吗？这个 第一和第二展厅的木地板还是原来的， 还是原来 的。 那你不怕游客给踩坏了，参观者给踩坏了吗？ 这个 回去得了，不开放了。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地板嘛，就是用让大家来过来踩的来用的。而且现在像我们每年冬天都会对它做一个 保养 保养。对对对对，长时间的对它有一个休整的一个保养。毕竟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历史的，但它不能算文物，说句实话。 那我在这儿问一下文物与陈列工作室的副主任，那咱们纪念馆什么算文物什么不算文物呢？地板不算是吧？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馆呢叫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整个宅子理论上都算是文物。所以地板应该算是文物的一部分，但是它本身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使用的， 可以使用的，并不是说文物不能使用，就包括像故宫一样，也是可以去参观。 就你踏进去那大殿，整个都是文物，是吧？ 都是。实际上对于很多的古建来说，反而你不使用，可能它毁坏的会更快。 对。 然后我们馆呢，除了建筑物，还有庭院本身是重点文物，就是不可移动文物以外，我们收藏有一批就是郭老生前他在这里头，原来生活使用过的东西，还有他的部分的手稿以及相关的各种资料类的东西。这些呢我们现在统一的都称为可移动文物。我们最近也在做配合国家文物局做可移动文物的普查的工作。然后呢现在有一部分的文物已经被我们放在展览里面了，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在展厅里面看到。都是怎么说呢，我们挑选过以后比较有历史意义的一些。 我觉得走进故居的感觉和你走进一个博物馆或者大型博物馆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往往是因为这个故居原来的主人 走进了他曾经生活的地方，然后你通过他的作品，通过眼前的这座房子，他用过的东西，你在和他有一种链接，超越时空的，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可是他的气息，他用过的东西仍然在这里，你会感受到当年他感受的那一切，所以这就是故居给予你的不一样的这种参观的感觉，看着他的一草一木，看着他在这座院落里看到的那个天空，你其实会和他有一种沟通的感觉。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题目，我觉得我们听众都特别棒，几乎好像没有错误答案出现啊。我们现在请二位，哎，有一个选 C 的，李仁佳，你选 C 了啊？ 选了海棠啊？ 对，这个当然春天的海棠也很美啊。这个解释一下吧，为什么这里管银杏，这棵银杏多大岁数了，管它叫妈妈树呢？ 这个跟它岁数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其实这个整个的是一个可以有一段故事在里边，因为当年呀，就是郭老的夫人去南方去看病去了，治病，然后呢，郭老带着孩子去了西山大觉寺林场，他又喜欢银杏树，所以就找了一个大概当时应该是万口粗的吧， 手腕这么， 哎，差不多，一个和小银杏树。然后带回了西四大院胡同，直到他们等于说63年搬过来的时候，他们把这棵树也搬过来了，人挪活，树挪死，但是这棵树等于说对他们是有意义的，他们管这棵树叫妈妈树，也寄托了孩子们对妈妈的祝福，希望树健康成长，也希望妈妈能够健康，是这个意思。 确实哈，就是一座院落的生命往往和它里头的植物是相联系的，也许主人已经走了，但那树亭亭如盖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树的时候，你会哎呀想到自己过去的故事，想到这里曾经生活的人。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要走进这座院落的主人，和你一起分享一下郭沫若先生的人生故事和他的作品。我们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再见。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次放了600年的姜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家门，走进郭沫若故居，走进前海西街这座古老的院落，分享郭沫若先生的人生故事。再一次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自郭沫若纪念馆办公室副主任、文博馆员张宇先生，欢迎张宇。 大家好。 还有郭沫若纪念馆文物与陈列工作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梁雪松先生，欢迎雪松。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郭沫若这个名字，沫若这两个字的来历是什么呢？ A 山，就是来自一座山。 B 来自水，可能来自河水啊。 C 他家乡的名字。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和我们一起互动。其实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问二位嘉宾，我说如果给郭沫若先生一个 title 的话，什么合适呢？比如说诗人、文学家、史学家。二人争论不休，说这个事儿说半个小时也说不完啊！一会儿我们就来说一说，当然不能给你们半个小时。那么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很多朋友是读过郭老的作品，也很喜欢他的文风。下面大家听到的是郭沫若先生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天上的街市》，朗诵者是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啊，赵亮，我们来听听。 天上的街市，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飘渺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们刚才听到的是郭沫若先生在1921年写的一首诗，叫《天上的街市》，很美啊。嗯，郭沫若先生是一个文学家，可以这么说吧？ 应该可以吧。文学家，他也是诗人，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他应该是那个 最早写新诗的一批人， 对，之一。我们说最早写白话诗的应该不是郭沫若，但是他最大的成就就是那本《女神》，对， 最早的新诗诗集， 对， 新诗的诗集哈， 对，也是对后来整个中国文学新诗创作产生最大影响的一部分。 对对，包括这首《天上的街市》，它实际上被咱们后来都熟知的著名诗人徐志摩评为是最美的诗歌嘛，他和泰戈尔一起编了一本诗集叫《最美的诗歌》，里面就收录了这个《天上的街市》。 嗯，它其实是有那种诗歌的清灵和美感在里头的啊。 对， 文学家诗人这我们都是无可挑剔啊。那么还是史学家是吧？ 对， 史学家 我们算 甲骨文的研究者 对，我们先不说抬头了，我们说说他的人生故事啊。郭沫若先生是四川人，那么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他的原生家庭呢是四川乐山沙湾。在沙湾来说，他们的家应该是一个比较富足的家庭， 富足 啊，因为他父亲比较善于经营啊，把这个家庭呢就等于说生活水准应该算是提得很高，算是不错了， 就是在农民里面算是比较富裕的一些人。 不是农民， 他不是农民， 他 是 经 商。 对 对 对对， 而且他父亲还会一点医术。 对， 现在你要去四川乐山沙湾的话，他可以看到他那还有一个故居，然后那个故居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有铺面房的。 嗯，对对对，就是他既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半农半商，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殷实的一个人家哈， 就是从小家境是比较富裕的。 对，没错。 那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孩子？ 郭沫若这个性格吧，你要看他自传，他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出生就跟别人不一样。 嗯， 我脚先着地。咱们说这个就是难产，啊，这所有人都是头先。 那他母亲生他真的不容易啊。 对对对， 嗯，要放在今天就得剖腹产了哈。 对， 嗯， 所以说他脚先着地，而且他能够活过来，也就算是一个 母子平安， 第一个生命的奇迹，对他来说。 嗯， 所以他说从开始的时候，他的性格就是，有一点叛逆，有一点点张扬的这种性格，他从出生注定了。 对，而且他能保持这种张扬的性格，说明他家人对他的爱护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爱护他的。 对对， 就特别是他的母亲，就上次采访的时候您跟我讲过，就是他的母亲对他是非常的，就对他充满了爱护那种 喜爱啊，这种喜。而且这个孩子哈，咱们说郭沫若小时候，你要说谁都喜欢聪明的孩子啊，你教他两首诗，他瞬间他就能背了。然后你再教他一些韵律的东西，他四岁他能写首诗出来。 嗯，悟性极好。 哎，大人都会喜欢这种，特别聪明的小孩， 灵的孩子。 没错。 嗯， 对。而且他的母亲，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就跟他父亲不一样。他父亲是一个商人或者是什么人啊？但是他母亲是一个文化的，就是给这个家族注入了文化的基因。我的 怎么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说，你文化，他母亲不识字儿， 是这样啊，就是你不能用他受过多少教育，或者说他有什么学历来评价一个人是不是有文化。有很多母亲大字不识，可是他朴实善良，善于坚持。他用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影响了孩子，将来这孩子特别棒。所以你不能说他母亲是一个有文化的，或怎么怎么着啊， 有美德，特别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传统女性。 对，没错。 嗯， 所以说他等于说按您刚才说的，没错，他是对孩子的教育言传身教这方面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对， 怎么说呢，他母亲是一个官宦家的女儿。 对 啊，咱们说不识字，但是咱们说文化里面他会背诗。 嗯， 他能背很多的东西，出口成章。 郭沫若的影响挺大的。 对，从小来说，郭沫若为什么说诗人，他的有一些诗情在里面，从小妈妈背诗，他很快就能够附送。对，所以就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算是家族的一个传承。 对，他可能没有认字的技巧而已，但是道是有的。 没错， 术可能没有。 对 啊，然后就是说他四岁就很灵，这个孩子他可以比如背诗，掌握韵律啊，然后生活中他一直是这么成长着的。 但是聪明的孩子可能他很快就学会了，那我不需要付出那么多的时间成本，我可能就玩，那一玩可能就淘气啊。但小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七八岁的孩子的他比较讨人嫌啊，干一小坏事什么的。我们手里啊其实拿到了啊这个咱们馆藏的一份他的成绩单啊，这是16岁的郭沫若在读的，这算什么学校？当时四川省 嘉 定府 官立中学堂 啊，中学堂 那个嘉定府就是现在的乐山市。 乐山市啊，我们来分享一下郭沫若同学的成绩。他16岁，是追风少年啊。这个你看，学科分数，修身得了35，英语98，算术100，生理98，国文55。地理92，历史87，几何85，还有一个图书35，反正平均分呢是78.5。怎么说呢？就不算是 偏科挺严重啊。 而且这个有两科怎么得了35啊？咱可以分析一下吗，二位？ 嗯，这个成绩单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里头可以看出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地儿，一个就是分数，本身分数有几个很偏。就是35分，还有就是有很高的，你们有两个特别低的，一个是修身35分，修身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思想品德，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在闹学堂。 老师，这孩子 这是宣统，你看后面的这个时间是宣统元年，马上就要辛亥革命了。这个时候实际上你看他的科目你就知道，已经有清朝已经进行了学制改革，在他的学科里面 有 英 语、英 语、算术、几何，包括后面的地理和植物。然后这里很奇怪的就是他后来他是作为文学家存在的，但是他的国文的分很低，才55分， 没及格。 对、 啊、 然后修身呢确实是因为他在当时闹事，后来最后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没法再在官立中学堂待了，就等于类似于开厨师的这种的、然后他就考学，然后这是官立乐山市的中学堂，他就考到了省里最好的中学堂去。 嗯，所以我们不能用学习成绩来衡量一个人说未来的作为啊。 对，在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可能很多人也都听说过，就是少年郭沫若特别调皮，领着孩子，就孩子王嘛，从小就有领导范儿，领着孩子们一起偷桃，然后桃的主人呢就来告状，他老师呢就特别生气，就审问这个，一想因为特别了解郭沫若嘛，就审问他说，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就是一个上联就出来了。然后郭沫若呢，咱们看到他成绩单里头经学很好，就是虽然说这个国文不咋地，经学很好，但他对联也特别棒，他就非常巧妙的方式他就承认了，说他年折桂不蟾宫，必定有我。就是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有点小小的桀骜不驯，然后又很有才情的这么一个人哈、啊。 这段可考吗？偷桃对联 这个可考吗？对，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咱们， 我觉得很难说，我们现在没有特别清楚的文献资料。 我怎么觉得这么熟呢？这段 这个是咱们，因为咱们语文课本里面确实是有这么一段啊、中学语文课本里头。 对， 对。 从他的人物性格上来说吧，这个事儿很有可能，确实是他能干得出来的。对对对对对， 符合他的人设， 聪明有才，然后还有傲气。一般这种人，他一定会有自己的那一份的傲气，从小他就有， 就这种锐气。 对对对对对， 在未来的人生当中，郭沫若先生的这种锐气也始终没有改变过啊。那其实我们馆藏文物中有一件是雪松很珍视的，这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沧海一粟啊，这个匣子。那么这个匣子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它里面的文物价值在哪里？ 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你刚才说， 雪松离话筒稍微近点。 给他的那个 title，一开始我们说到的是文学家，这个和他的新诗创作有关，另外一个就是史学家，同时就是有一个现在谈不定的 title， 就是他到底算不算是考古学家。这个匣子里面是他1927年到1937年在日本流亡了10年，这个期间从事中国古代文字研究的著作一共是9种，涉及的包括甲骨文、金文、石骨文，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总的来说，他之所以进行这个研究，是因为他想通过这个古文字的研究找到史料去分析中国社会。分析中国社会，他所进行的途径就是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但是最终他分析中国社会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这和他的整个的学习背景是有关的。他和鲁迅先生有一点类似，也是那会儿有一点这种自己的抱负似的，然后家里送他到日本去留学，他一开始也是学医，想要医治这个社会，但是后来发现我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社会，他选择的是用史学的方式，包括现在我们还把他列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人物。所以这个东西是应该说是相当有价值的。 对，我来补充一点，刚刚梁主任没有提到，就是实际上他郭沫若他是两次去日本，他因为1921年去日本留学，那是一段。然后呢，您刚刚说那1927年到1937年，这是因为当时被蒋介石政府已经通缉了，就是去日本逃亡阶段，实际上是两次去日本啊。您刚刚说的那个沧海一粟，它实际上就是那十年的史学成果。 然后在他1937年回到国内参加抗战的时候，所有的这些手稿被留在了日本，当时应该是保存在日本那边的岩波书店的老板帮他保存了。然后后来建国以后1950年代的时候，通过友人把这些书重新给他送回了国内。他看到这个匣子的时候觉得很惊讶，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已经找不到了，所以他在上面写了沧海一粟四个字，意思就是说在大海里面遗失的一个粟是小米，就是说在大海里面遗失的一个小米，但是很惊诧，背后的意思就是我能够找到它。 其实作家的作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他的研究成果，都像他的孩子一样啊。他在做这个研究或者写作的过程中，一定是凝聚了自己很大的这个心力在里头。刚才和雪松聊的时候，其实我们馆藏文物当中还有一封信，还有几封信，其实是比较珍贵的，是吧？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里有几封信，其中有一封呢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叶挺将军有一个囚歌，就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那个诗实际上是叶挺将军写给郭老的，在我们馆里藏的有这个，这封叶挺将军给郭老的原信的复制简，因为这个东西现在现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为什么呢？是，解放以后，国家博物馆那会儿应该叫革命博物馆，建馆的时候征集这些革命先烈的遗物的时候，郭老把这封信捐给了那边，他还有一个捐赠赠书在我们这里。这封信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实际上是因为后来郭老写了一个作品叫做叶挺将军的诗，把它披露出来，要不然它只是一个私人性的东西。所以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和这封信很近的一个，也是我们馆藏的一个信件，值得说一下的就是有一封郭老写给田汉还有洪深的信。这个信呢是我们算是近些年发现的，比较有意思，因为郭老抗战回国了以后担任的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负责的是对日宣传，那个抗战宣传，包括对日也包括对内。这封信时间比较特殊，这里专门拿出来说，就是因为他写在1938年的12月12号，并不是说和双十二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因为1938年恰恰就是今年前面的80年。这封信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三厅从武汉撤退，因为武汉失守了，然后撤往长沙，经过长沙前往桂林。这个是从长沙往桂林的过程中，郭老写给同为三厅下面的田汉和洪深。田汉应该大家都知道，中国国歌的词作者。当时他们两个人是三厅戏剧科的科长，就是郭老下面的负责带领抗战演剧队这些人后撤。在整个的过程很有意思，武汉是10月26、27号失守的，郭老是10月25号从武汉撤离的，他是三厅最后一个从那儿走的人，日军进来的前一刻走的，到长沙 在11月13号，长沙发生了历史上特别著名的一件事情，叫做文夕大火。